老爷爷真小气。老爷爷捡到一颗桃核，带回家去，种在院子里。老爷爷看见土硬了，就松松土，看见泥干了，就浇点水。一天，地里钻出一只小芽芽来，这是从桃核里长出来的呀。老爷爷乐得唱起歌来， 小芽芽，小芽芽，快快长，快快大，长成桃树开红花，结的桃子甜又大。 小鸡跑来一看，这小芽芽多嫩呀，就去啄小芽芽了。老爷爷呵须呵须把它赶走了。 小鸡挺不高兴，说， 老爷爷真小气。 小芽芽长呀长呀，过了一年，长成一棵小树。小羊跑来一看，这小树的皮一定很香，就去啃小树了。老爷爷一把抓住小羊的脚，嗨坐嗨坐把它拖开了。小树长呀长呀，长到第三年春天开花了。小鸟飞来一看，这桃花粉红粉红的，衬着嫩绿的叶子多好看，就去采桃花了。 老爷爷哇哇一声叫，真像是打雷呢， 把小鸟吓跑了。 小鸟挺不高兴，说， 老爷爷真小气。 桃花结成桃子了，小朋友们跑来一看，哟，那么多桃子，青青的皮，细细的毛，一定很好吃，就拿了根竹竿来打桃子了。 老爷爷皱起眉头，吹着胡子把他们轰走了。 小朋友们挺不高兴，说， 老爷爷真小气。 桃子熟了，别提老爷爷心里有多高兴了。他把小鸡、小羊、小鸟还有小朋友全叫了来，对他们说， 我让你们猜个谜语，一脸都是毛，蜜糖装满包，包装还嵌好，露出缝一条，你们说这是什么呀？ 桃子，桃子， 大伙儿全猜着了。老爷爷把桃子全摘下来，给小鸡一个，给小羊一个，给小鸟一个，小朋友们一人给一个，老爷爷自己也吃一个，还有好多呢，老爷爷全送给了人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